Hi and welcome to Chinese Pod. I'm John. 大家好，我是 Jenny。 And today we've got a lesson on turbulence. 今天我们高中级课程要一起去坐飞机，对吧？ Right, this is upper intermediate. 坐飞机啊。 是，没想到遇到了气流。 气流。 气流。 那是 air stream? 其实就是 turbulence 啦。 OK.、 那么遇到了气流，飞机就会摇，对吧？就会呼，然后有些人会很害怕。 等一下，飞机会怎么样？ 会摇，或者我们对话。 不，那个声音是什么？ 不是很像啊。我们对话里面呢，有一个人非常的害怕，我们赶快来听一下吧。 好。 乘客们，飞机现在遇到了气流，颠簸得很厉害，请马上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站着的乘客，请马上回座位，机上洗手间暂停使用。 你赶快系好安全带！天哪，怎么颠得这么厉害？我看有点不正常。 你别乱说，又不是第一次遇到气流。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正常？你看，颠得像过山车一样，怎么会正常？真倒霉，我刚吃过饭就遇到气流，我有点想吐。 谁叫你吃那么多？ 我上飞机前眼皮直跳，有种不祥的预感。上个月刚有飞机失事，我们不会这么倒霉吧？ 呸呸呸，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没用？现在不是不颠了吗？ 你看怎么不颠了，这么重一下。我们好不容易请假一起旅游，居然会碰到这种天气。如果真的这么死了，真不甘心。 行了，没你说的这么严重。 哎呀，我连遗嘱都没留，这可怎么办？存款、房子、车子给谁？我爸爸妈妈好不容易把我养大，也没享几天福，就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了，他们肯定承受不了。 好了，你有完没完？一飞机的人都好好的，你瞎紧张什么？ 好好，我不说了。哎，如果我们死了，有一个好处，不用还房贷了。 闭嘴，你故意吓我是吗？ 当然不是。老婆，我最后说一句，我爱你。 我不爱你，你讨厌死了。 乘客们，我们已经飞出气流区域，但是飞机还是有些颠簸，请不要解开安全带。 哎呀，怎么那么没有用的男人啊？ 对，我肯定不是这样。 那我赶快看看今天有用的词汇吧。其实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对于这些应该挺熟悉的啊。飞机现在遇到了气流，居然好像觉得这个动词遇到蛮有意思的，对吧？ 对，好像是 encounter turbulence。 对，英文不能这么说吗？ We usually just experience turbulence. Oh, like the result of the encounter, the violent stream of air is 遇到了气流嘛。 然后飞机怎么样？ 飞机就颠簸，颠簸。 So that's like the shaking? 对，其实就是摇晃的意思。但是颠簸就是摇晃得很厉害。那 也可以说颠是吧？ 对，也可以只用这一个字啊。对话里面也说到了，飞机怎么颠得这么厉害，对吧？但是不能光用簸，你不能说为什么簸得那么厉害。 那颠簸可能正式一点是吧？ 对。那么颠簸的时候呢，要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这个就是每个飞机的椅子后面有一块板，吃饭的时候啊，你就把它放下来，对吧？可是遇到颠簸，遇到气流，你要把它放回去，要把它收起来。 So stow your tray tables and return your seats to the upright position. 没错。 没想到会学怎么说这句话。 调直座椅靠背啊，所以座椅靠背是一个名词，这四个字指的就是你椅子后面的那个。 So your seat back. 对， 然后调直就是 调，就是调试，对吧？调整 adjust 对 adjust to a straight 直、 然后这个收起收起这个词收起这个动词怎么用啊？ 它经常就是形容那种可以 fold 可以折叠的东西，你把它折叠起来，比如说 雨伞， 对，伞，你不用了，你把它收起来，然后还有一些椅子，对吧？不坐了，你把它收起来， OK， 变得小小的， 明白了， 收起。那我们又听到空姐说机上洗手间暂停使用，她没有说飞机上，直接说机上。 对，我想问一下，这个飞机上和机上就是什么时候用机上，什么时候用飞机上？ 其实我个人觉得飞机上洗手间听起来太就是像闲聊一样，好像太 casual 了、然后机上呢，有时候我们把这些名词省略了，反而听起来是更加严肃的。 虽然短，但是还是正式一点，是吧？ 对，就是好像 get straight to the business。 OK， 对吧？ 但是你说到鸡啊，有可能是什么 chicken， 一只老母鸡的鸡 ，prostitute， 那谁知道，对吧？所以这个语境也很重要，是吧？ 对，这个是飞机上，不是老母鸡上。老母鸡上有个洗手间就恐怖了。好，那我们下面再看看中国人的一种迷信啊，眼皮直跳，有种不祥的预感。 So your eyelid twitches？ 对，眼皮跳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动作。 那为什么是直跳？ 就是一直跳。眼皮直跳，有种不祥的预感。那么预感呢，就是对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like、有 premonition。 对， 不祥就是不吉利，是吧？ 没错， 差不多这个意思。 对，不吉利、 Unlucky、 是的。那其实中国人说这个眼皮跳呢，左眼皮和右眼皮跳是不一样的。 怎么不一样？ 左眼皮跳是有好事情发生，右眼皮跳呢就是有这种不祥不吉利的事情发生。 哦，这个我会记得很牢， 下次你 肯定有用， 注意一下对不对啊。 嗯， 那其实坐飞机的时候最不祥最不吉利的事情就是飞机失事，对吧？失事。 那么这个失事，丢失的失，是吧？ 没错，然后一个事故的事， 事情的事。 对， So that's like a disaster。 没错， like a plane crash。 对， 飞机失事， 没错。 嗯， 好，那既然讲到有不祥的预感嘛，或者别人说了不吉利的话，哎，咱们中国人呢会再用一种迷信来 cancel 它，就会说呸呸呸呸呸呸 呸。你说呸就不会发生是吗？有效吗？ 我们这么这是我们的愿望啦。 这是开玩笑还是真的有人这样说？ 我们都会这样说啊，很普遍的。 是吗？ 是我们心里的一个美好的想法，一个愿望。那为什么说呸呢？因为呸就是好像你在吐口水，呸就是你很 despise， 你很， 但是听起来很可爱啊，呸呸呸。 对于外国人来说是很可爱的啊。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听到呸都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 那我还想问一下，那个男的说这么重一下， 他在形容这个飞机颠簸的很重。 Like overall or just one dip was really 重 啊，是特指的有一下 one dip、 OK， 摇得很厉害，对吧？ 然后他还说真不甘心 啊，就是说如果真这么死了真不甘心啊。那其实甘心的意思呢，就是好像事情这样发生了，然后你也没办法，你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So it's like being resigned to the situation. 对， being satisfied with your fate. 是的。那不甘心呢，就是你不愿意这样，对吧？ You don't want to go that way. 没错。不想有这种遗憾啊，真不甘心。那他又说到了连遗嘱都没留。遗嘱。 So that's a will. 是的。 He didn't even leave a will behind. 对啊。那又想到了自己的爸爸妈妈。也没享几天福， 享福。 享福 is like enjoy good life. 没错。那么没享几天福呢？这个也是我们日常经常会用到的，就是我也没过几天好日子。 然后 然后就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孩子坐飞机 失事，对吧？ 嗯， 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很形象啊。 送就是 送别，就是 send them to the grave。 对， 嗯， 然后是谁送谁呢？就是长辈送自己的孩子。 嗯，明白了。 嗯，头发是白的嘛，然后中国人觉得这是最最悲惨的一件事情。 哇，西方人也觉得。 嗯，我们都有这样的认识啊。但是呢，死了以后居然有一个好处，这样是什么 啊？不用还贷款是吧？ 对，不用 房贷 啊，这是大家头疼的问题啊。房贷就是房屋贷款，不用还了。 对，现在中国年轻人都担心这个是吧？ 没错。 怎么还房贷？ 是啊。那我们今天这个对话非常的生动，非常有意思，你肯定想再听一遍。 乘客们，飞机现在遇到了气流，颠簸得很厉害，请马上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站着的乘客请马上回座位，机上洗手间暂停使用。 你赶快系好安全带！天哪，怎么颠得这么厉害？我看有点不正常。 你别乱说，又不是第一次遇到气流，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正常？你看，颠得像过山车一样，怎么会正常？真倒霉，我刚吃过饭就遇到气流，我有点想吐。 谁叫你吃那么多？ 我上飞机前眼皮直跳，有种不祥的预感。上个月刚有飞机失事，我们不会这么倒霉吧？ 呸呸呸，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没用？现在不是不颠了吗？ 你看怎么不颠了，这么重一下。我们好不容易请假一起旅游，居然会碰到这种天气，如果真的这么死了，真不甘心。 行了，没你说的这么严重。 哎呀，我连遗嘱都没留，这可怎么办？存款、房子、车子给谁？我爸爸妈妈好不容易把我养大，也没享几天福，就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了，他们肯定承受不了。 好了，你有完没完？一飞机的人都好好的，你瞎紧张什么？ 好好，我不说了。哎，如果我们死了有一个好处，不用还房贷了。 闭嘴，你故意吓我是吗？ 当然不是。老婆，我最后说一句，我爱你。 我不爱你，你讨厌死了。 乘客们，我们已经飞出气流区域，但是飞机还是有些颠簸，请不要解开安全带。 这样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飞行恐惧症？ 没有。 这个其实好多男人我觉得都会有，哎，女孩子反而胆子比较大一点。 但是如果颠簸的非常厉害也会有一点怕。 你不会觉得哦，像坐过山车一样很兴奋啊，很刺激？ 不会，我长大了。 哎，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一课的很多词语啊是非常实用的，然后呢也有很多是很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对吧？和迷信有关的那一些， 像呸呸呸是吗？ 对啊，然后眼皮直跳。那么有意思的一个课程，你肯定要上网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还有问我们很多的问题。要到 ChinesePod.com 啊，是我们 We'll see you there. 网上的家啊。那下一次再见。 再见。ChinesePod.com. Mandarin on your terms.